的心也苦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心儿轻轻飞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留不住时间，留不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群儿轻轻飞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你的群儿轻轻飞，越飞越远，飞出了我的视线，爱愁迷迷绵绵，回不到从前。 这样的离去，就在那场滂沱的大雨里，无法忘记那句简单的鼓励，多年以后还萦绕在心底。曾经我迷失自己，曾经我想过放弃，人生的路口该怎么抉择我看不清，后来我终于明白，理想它一直都在，只是恐惧不安逼着我去逃避。站在舞台上，是你给我信仰，让我能找回信心，不再彷徨。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，你一直都在，你是我生命的太阳。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。是你给我梦想，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。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，你一直都在，你是我心中那道最耀眼的摆动的风里，是不是你在耳边低语？飘落的叶，片片飞舞的蜻蜓，会不会也是你的身影？或许我不够坚强，或许我不够努力，会让自己一次又一次流泪叹息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理想还一直存在，我要连你未完的梦也一起努力。 是你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，是你给我信仰，找回信心，不再彷徨。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，你一直都在， 你一直都在， 你是我生命的太阳。 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。是你给我梦想，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。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，你一直都在， 一直都在， 你是我心中那道最耀眼的光。一直都在， 一直都在， 你是我心中那道最耀眼的光。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。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！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策划找丁火，设计找丁火，制作还要找丁火，广告代理、影视影像、品牌展览、公益助推、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丁火。 丁火是谁？北京丁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，电话6030-5515，诚信合作，注定挺火。 心有灵犀一正通，即日起北京沃德龙鼎推出超高人气车型新帝豪百万款，现综合让利19000元，一张身份证带回一辆车，日供仅需60元。地址房山区盐村镇盐村公交站北侧100米，详询0108030-85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叫长江，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它的名字就叫黄河。谁不曾看见长江美，梦里长生有长江水。谁不曾听见黄河壮，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声敲碎了李青烟，十面楚歌是古稀的剑。多少年炮声人隆隆，多少年又是多少年。巨龙巨龙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地擦亮眼。巨龙巨龙你擦亮眼， 擦亮眼。

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，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苍白。 唱着这样的歌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？

龙眸划开 困扰着未来，找不到振作所在。尽情尽求尽放，被烟花灿烂，但时候你我已变巅峰。让理想冰封三袖，疲倦面对俗世人，云雾里躲。 心情